年华似水的流，年少轻狂的爱能多久？你放开我的手，绽放出灿烂的花朵。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想起当时我们爱得很洒脱。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这是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这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 放。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 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一下主要内容。教育部连续第14年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丰台成立教育督导委员会，海淀区中学辩论赛聚焦科技创新。以下是详细内容。教育部2018年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010-6609-7980 010-6609-6590 将于7月23日至9月12日每天8点到晚上8点开通，这是教育部连续第14年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教育部开通热线电话期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中央部属高校和部分地方高校也同时开通热线电话，受理学生咨询和求助，实实在在为他们解决困难。如有问题，可先拨打就读学校热线电话，如得不到有效解决，可拨打相关省、区、市或教育部热线电话。办理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如有疑问，可拨打国家开发银行热线95593咨询。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关闭后，学生仍可继续通过学校的资助部门咨询政策和反映问题，也可拨打教育部常年开设的统一监督举报电话 010-6609-2315 010-6609-3315。 高校入学新生和家长还可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官网和中国学生资助微信公众号查询国家学生资助政策及相关规定，反映相关问题。丰台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日前成立，据了解，为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思想过硬、责任心强、业务精湛的督导队伍，由丰台区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聘任，从在职副校长以上学校干部中遴选了一批专职挂牌责任督学，聘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街乡镇、教育领域、驻区企业中热爱教育事业的优秀人才作为特约教育督导员，以保证教育督导工作更加深入，督导评价效果更加权威、更加有效。日前，新时代新青年新海淀第二届海淀区中学生辩论赛落幕，经过4个月110场激烈的小组赛， 14场残酷的淘汰赛，北京市21世纪国际学校险胜北京市上地实验学校卫冕成功，北京市第57中学和北京市育英学校获得季军，北京市21世纪国际学校的童玉杰获得全城最佳辩手，八强队伍还获得了第二届中关村杯国际中学生华语辩论邀请赛晋级卡。由北京市网信办指导、首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2018年度第三次评议会近日在京召开，会议发布了2017至2018年首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大部分青少年并未过度依赖互联网，仅有 16% 的青少年把上网作为课余时间的主要活动。2018年暑期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将于本月24日启动，活动期间将举办毕业生专场招聘会73场，网上招聘会5场，1800家单位提供 1.8 万个就业岗位供毕业生选择。7月21日，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依托其强大的主持人声音资源策划推出的《听见经典，走进春风里》主题诵读会，在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精彩呈现。这是继名家朗诵会、诵读沙龙、亲子阅读会后，北京电台2018听见经典系列诵读活动首次落地本市行政区。刘思佳、刘慧、孙畅、夏明、刘笑、林鹤等六位北京电台的好声音主持人与大兴市民代表联袂为现场300多名观众奉献了一场品质文化大餐，以娓娓讲述和深情诵读的形式精心诠释改革开放40年给予个人成长的获得感，引发现场观众的深度共鸣。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校园足球新闻。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 来了解本周校园足球新闻的主要内容。2018年北京市校园足球特色校联赛落下帷幕，全国青少年足球精英赛揭幕，喀什足球少年队赴东莞交流比赛。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20日，经过四个多月的2018北京市校园足球特色校联赛终于迎来了总决赛。经过两场激烈角逐，北京市八一中学分别获得初中、高中男子组冠军。请听本台记者姚迪的报道。北京市校园足球特色校联赛于7月20日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葡萄牙著名足球运动员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来到现场观战，并为各组别获奖冠军颁发奖杯。针对目前北京校园足球的发展，北京市教委体卫艺术处长王军表示， 对于校园足球来说，我们更关注的是足球的普及，就是它的足球的人口的不断的增加。从这些人口的不断的增加当中，我们能够孕育出一些热爱足球并且具有足球天赋和特长的学生，我们再加以专门的这种培养跟引导。 王军透露，虽然2019年起北京市取消了特长生招生，但是这不意味着取消特长培养。针对下一步校园足球工作将会如何开展，王军说， 北京的校园足球的联赛的这种体制机制已经建立了，这个四横四纵嘛，这个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然后是这个班级、校级、区级、市级，应该说整个的竞赛的丰富性已经够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今后的比赛中，更多的是要提高办赛的质量和参赛的质量。 第三届全国青少年精英足球赛开幕式18号在湖南省长沙市贺龙体育中心举行。本届赛事规模升级，参赛球队由24支扩充为32支。所有参赛球员的年龄均在10岁至12岁之间，32支队伍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郑州等地。此外，还有来自港澳台地区的精英青少年球队。32支球队通过抽签被分为8个小组，将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进行小组赛和淘汰赛。日前，由新疆喀什地区学生球员组成的足球代表队来到广州，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足球交流活动。昨日，喀什少年队赴东莞展开文化与足球的互动交流活动，并与马永一中少年足球队进行足球交流赛。最终，马永一中少年队以3-2小胜喀什少年队。以上的足球新闻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教育面对面。 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点燃足球激情，追逐赛事节拍。 第一视角畅谈学生绿茵文化，分享足球快乐，谱写青春理想。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姚迪。在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校园足球的话题。那每周日都是我们的校园足球的专属时间。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三位嘉宾。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来自于丰台一小长辛店分校的副校长梁春霞梁校。梁校你好。 姚老师您好。 嗯， 各位听众好。 你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建之元盛的教练，也是我们这个丰台一小的这个足球教练啊，这个吴子义，吴教练。 姚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球员代表、学生代表，谁呢？李元浩，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丰台一小长辛店分校的李元浩。 哎，欢迎元浩。这个元浩今年是几年级？ 六年级。 是马上升六年级还是？ 到初一 啊，马上到初一了，小学毕业了。 对 啊，从什么时候开始练足球的呀？ 三四年级那会儿吧，应该是三年级吧。 啊，已经是有四年球龄的老球员了。 嗯， 是吧？ 啊， 那挺好。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这个校园足球，因为每一次其实我们都会请来这个教育界的人士，还有包括这个足球界的人士，我们一起来共同聊一聊校园足球究竟它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的孩子意味着什么。世界杯刚刚结束，我们看到这次法国队拿到了冠军，但是其中其实非常亮眼的是我们看到了日本队作为一个亚洲球队，在这次这个淘汰赛之中把比利时打得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惊讶。这我们的邻国没有想到，曾经我们在这个东亚杯上也曾经跟他这个厮杀过啊，包括各种洲际联赛里面都跟他厮杀过，没想到那么强。但是这一次在世界杯确实让我们刮目相看，而他们的这种从小开始培养足球这种模式，也是为我们所熟知。那究竟他的这种模式适不适合于我们中国，适合于我们北京的校园？我们今天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我们首先问一下梁校长啊，这现在咱们校园足球开展情况怎么样？在咱们这个丰台一小。 咱们学校是从2015年开始做校园足球， 嗯， 校园足球这个项目做起来之后，我们也是越来越感觉到足球对孩子的健康快乐成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啊。到现在为止，学校主要是从环境建设、课程建设啊，包括文化活动还有竞赛活动啊，从这几方面进行着力打造啊，通过这几方面的建设让全员能够参与足球项目。 嗯，全员参与足球项目，其实这件事儿挺难的。 是。 因为孩子们我不能叫环肥燕瘦吧，但是至少是有胖孩子，有瘦孩子，有个儿高的孩子，有个儿矮的孩子，有运动能力强的，运动能力弱的，怎么能够让他们这个都参与到这个校园足球中来呢？ 我想这个咱们说全员参与足球啊，它是一个应该说它不是指人人都喜欢踢足球，因为毕竟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的特性，他的喜好是不一样的，个人条件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人人参与，全员参与，我们指的是每个学生都去体验足球的快乐，都去能够参与足球带给他们成长的影响，这是我们讲到的全员参与。当然它一方面呢是通过我们开设足球课，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接触足球的技能技巧，也通过这个让孩子锻炼健体。另外呢，我们也是通过搞班级年级比赛啊，有学生上场比赛，有学生在场下加油啊，通过这个比赛让所有的孩子能够感受到这个团队的力量，能够加强他们这个团队意识。另外我们还开展了很多足球文化活动，让孩子知足球、学足球、写足球、画足球，那么这些活动其实都是孩子们参与足球的一个多种多样的形式吧。 嗯，其实呢，从您的话语中我们就感受到了，不是一刀切啊，这个必须所有人啊，你这个考试得颠球颠够30个才算你体育合格，不是这样的，还是有一个分层的教学啊。你适合于比如说在场上奔跑，你喜欢在场上奔跑，那么我们让你在场上奔跑。如果你本身体质上不是属于那种或者本身不是特别喜欢运动的孩子，那么可能我们会让你去做一些你更喜欢做的跟足球相关的一些事情。但是比如说全员普及的是不是足球在知识上的普及， 是要对全员进行一个普及。 对，我们那个因为足球课，我们的一至六年级现在都有足球课。 嗯， 那么吴老师他们已经非常明确的安排了六个年级段的足球教学的纲要。 嗯， 包括评价方案，这些都是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来设计好的，所以每个学生他都需要上足球课，都要需要进行足球技能技巧的学习，甚至于考核评价。所以这也是我们对学生足球参与的一个底线的要求。因为足球它的健体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做这个校园足球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想通过足球这个项目让学生学会一些锻炼身体的技巧，从而促进他的身体健康发育。我想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底线的标准和要求。这几年下来，孩子们应该说在教练组、在体育老师的带领之下，对足球这个项目还是越来越喜欢，他们的参与率是越来越高了。 其实从这一点上我也特别关心，想问问这个吴老师啊，刚才这个梁校长也介绍了说现在从一到六个年级，六个年级都已经安排了这样的足球的课程。我觉得高年级所安排足球课程我比较能够理解，因为身体相对比较逐渐发育起来了，但是低年级段怎么做，这一点其实我还挺怀疑的，而且我同样作为家长我有点担心一二年级的安全怎么保障。 首先这个就是教练和这个学员的这配比在不同年段会有一个相应的标准。 嗯， 你比如说如果是一年级二年级的小孩子，我们通常教练跟孩子配比可能就在1:10、1:12以内，那如果是稍微高一年级可能到1:14、1:16，大概是这样。当然如果是一个校本课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到最大化参与。举个例子，什么叫最大化参与？比如说人手一个球，同时在做各种球感的练习，那这时候我们要兼顾一些安全性，可能会适当有排队。 嗯， 这样因为校本课就是通常是一名老师做，但如果是梯队或者说社团的话，可能我们就会按这个标准去进行。 哦， 所以这是首先不同年段有一个配比。第二是他从这个环节的设置，到这个相应的练习的技术，都是要考虑到不同年龄段的安全性。比如说这个小年龄它更多是人球结合，如果是刚开始训练的话，更多是球性球感，然后基本的一些素质类的练习。那这样然后呢是不会太强调对抗性。所以这个时候再加上正面的有很多的趣味性的东西，然后所以能够全方位去保证这个安全性，然后能够基于他这个年龄去习得他应该学到的一些足球的相关的东西。如果再往上的话，就会随着年龄和球龄的增长有更多对抗性，更多不同的形式，所以整体就是这么一个方式。 那其实呢我们看到就是通过这种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去摸索，也找到了相应的年龄段他们适合的一种模式。那对低龄年龄段是不是更多的应该是以兴趣培养为主？那么怎么能够提高我们的同学们对于足球的一个兴趣呢？ 您说的非常对，低龄段这个兴趣很重要，因为校园足球和从足球普及角来说不能变成职业梯队那种方式。小孩子应该更多是乐趣，所以我们在环节设置上更多是游戏的形式，然后更多的比赛，把时间交给孩子们自己，不是完全比如一个45分钟、40分钟校本课，一个75分钟或90分钟的一个训练，都变成一个完全教练主导的这么一个形式。所以是更多的乐趣。然后即便是围绕一个主题，比如说这个盘带主题，一个简单的变相，那也会设计出不同的游戏，每节课都会不一样，每节课结合不同的一个社会认知的知识或者一个品格，然后去设计一些 孩子们愿意参与的游戏。 对，丰富多彩的活动，然后让他们去感受。而且在这里边会要求他们给他们设置不同的分组形式，不是我跟你好，我每次和你一组，我需要在这个团队里和不同人分组，和不同人进行社交。然后让他们在很短时间内有一个集体的感觉，然后这个喜欢上足球，然后也明确每堂课他习得的东西不用多，每节课能学会1点到2点就不错。 哎，这一点还是挺好的啊，就是尤其给孩子们一个交往更多朋友的一个环境跟手段。那哎，袁浩，你在这个足球队从相当于从3年级、4年级开始上的， 对， 学的。那你在里边，你觉得你交到朋友了吗？ 交到了。 真的？ 嗯。 你最好的朋友，你给我数几个好不好？ 嗯，张浩瑞， 嗯， 霍尔哥，舒小虎，任国一， 嗯， 韩雪哲， 嗯， 还有低年级的一些许龙宝、普文博之类的。 哦，怎么还有低年级的朋友？ 嗯，合练一块儿一起练。 哦，这也就是你在足球队认识的这些朋友。 嗯，还有，嗯，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是吗？ 对， 也是通过足球。 对，还有一二年级的一些 小弟弟、小妹妹们是吧？ 对， 主要是小弟弟啊。 嗯， 对吧？好，这个我们第一时段呢，时间先到这儿，然后呢，到第二时段我们再来说一下，究竟现在孩子们在经历了这几年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校园足球训练之后，现在对足球的认知水平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到时候请梁校长、吴老师跟袁浩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笑得平凡着。

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才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 他 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 谈到了他的教育意义。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共同关注校园足球。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丰台一小长兴店分校的副校长梁春霞梁校长，还有来自于建之元盛的足球教练吴子毅，以及这个丰台一小的我们的小球员李元浩，三位来做客节目。刚才在第一时段呢，我们大概讲了一下整个学校开展的这个足球校园足球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现状，但是呢，究竟这个开展了以后有没有效果？我觉得想听听梁校怎么说。 咱们开展了这几年的校园足球之后，我们也发现孩子们对足球的认知应该说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这几年感觉踢足球的孩子多了，而且是会踢足球爱踢足球的孩子越来越多了。 能不能做一个比较，比如说原来什么样，比如说会不会就是放了学家长都接走，现在是放了学孩子不愿意走，跟学校踢球。 举个数字吧。我们今年刚做完的年级联赛，我们的男生参加年级联赛的球员比例已经达到了50%。 哦， 这个比例对是逐年在增长。那么今年我们的小女孩也参加了足球联赛。那么在我们的年级联赛中，女孩参与的比例也已经达到了20%。 这很难得。 对，所以孩子们他能够积极的参与，不管男孩女孩都乐于到场上去参加这种激烈的竞赛活动。从一定程度上应该可以证明孩子们越来越喜欢这个项目，他愿意参加这种团队的活动。 您分析过他为什么喜欢参加这个项目吗？就是可能是不是因为集体荣誉，还是因为就是对足球真的感兴趣了，还是说是因为种种样的原因，您觉得他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感觉应该说孩子们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真的是越来越喜欢踢足球。如果他不喜欢踢足球，那么 说什么都没有， 说什么他都不愿意去啊。他还是越来越喜欢，另外他也掌握了一定的技能技巧了，他愿意去展示自己，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原因我感觉就是通过校园足球这个建设，孩子们的团队凝聚意识越来越强。因为我们的年级联赛它主要是 以年级以班级为单位记成绩，所以孩子们他愿意上场，愿意参与，愿意为班级进行争光。 嗯， 我觉得这也是通过咱们这个校园足球孩子们的一个团队凝聚的这个体现吧， 集体荣誉感。 对对对。 但是其实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多家长啊都会在这个时候，他不知道会不会真的问出口，但心里一定会有疑问，练足球会不会影响孩子学习？ 这个应该说我们的足球啊，它一方面是校本课，校本课是普及性课程，它就是在我们的课时规定之内的，所以不存在孩子的额外负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校队，校队这些孩子他是需要付出大量精力来练足球的，但是我们在校队的规范里面，其中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就是孩子们除了积极参与训练之外，他对自己全方面的发展都要有一个底线要求。我们是对孩子的成绩 是有要求的， 有要求，而且教练组的老师是对孩子们的成绩进行追踪的。而且经常还会跟语数英学科老师、班主任老师进行沟通。所以这是应该 是学习成绩不好，对不起，你不能够参加校队，是不 是？ 是 的，是有要求。 袁浩，你成绩怎么样？ 反正没有不能参加训练过。 就是一直保持在还一个不错的状态下。你觉得踢球会影响你学习吗？ 不会。 一点都不会。 对。 反而会更有精力去学习，是吗？就有了好身体以后，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就会不太一样。这一点我就还想听吴老师啊。 对，其实我是就是经过我们这么多年实践，然后我们是很坚信，然后也有很多成果，就是这个一定是正相关性的，就是学习和足球本身，首先它比其他的这个普通学生会更忙，这是第一。那这个而且刚才梁晓说了，我们有很多队规的要求，所以要求他会习得他如何更高效利用时间，他不是说我每天这个踢完球回去就睡了，我每天回去我要继续学习包括我们还有一些队员还有其他的补习班，他会更知道如何高效利用时间，这是从他的独立性品格这方面。再有，其实我们在这个足球教育方面有很多的这个探索，比如说足球跨学科的融合，这个在我们 这怎么跨学科？ 对，这在学校其实有很多，这几年都在实践。举例子，我问您，让您猜一个词啊，比如说这个，形容这个防守队员一直在贴身盯防你，然后您觉得有没有一个像足球成语或者说习语类的词能够去形容这个？ 狗皮膏药。 可以，对。还有其他的吗？ 贴身防守，形影不离， 如影随形，这些都是很好的词汇。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足球跟语文的结合。像这样的词汇其实还有很多，我们总结了非常多，从两字、三字到四字的。其实孩子们一方面踢球，一方面对足球加深理解，然后有一个更合理的描述，而且能与此同时还能学很多语文的东西。然后这个足球英语也是一块儿，我们学校还做过专门做足球英语的嘉年华。 那怎么做呢？ 对，就是结合不同的这个，我们把这个嘉年华设置为很多的文化站点，比如说有讲装备的，讲这个很多一些足球技术词汇的，讲足球建筑的，足球这个科技的，球衣的，音乐的，然后每个模块都去这个整理出简单的就是不违背超前教育的一些小孩们简单的足球词汇。然后呢他们就一方面能够这个了解足球知识，一方面还能习得这个足球相关的英语，简单的英语。 这样的话其实将来出去看球啊， 对 都能看 得懂了。这是启蒙，当然我们的那个梯队和校队的这个教学会更深。我们现在说的这就是校本和普及性的，就是所有的孩子。然后数学方面给你举个例子，比如世界杯这个前两轮结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校队就一起这个把，就是因为他们正好在很多的孩子学可能性跟概率嘛，所以就说谁已经确定出现，谁是有可能出现，谁已经被淘汰，就这是一个很好的很自然的结合。 就拿世界杯 对很多的孩子学可能性跟概率嘛，所以就说谁已经确定出现，谁是有可能出现，谁已经被淘汰，就这是一个很好的很自然的结合。 就拿世界杯 对他关注了世界杯，他本身在关注世界杯，然后这是一个数学的问题。因为不是你得六分你就已经出现，你不是得零分已经被淘汰，这是很多的可能性。 所以还有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给一个200亩的一个场地， 嗯， 你如何去规划这样的场地去做一个，比如说一简单的一个方案， 嗯， 然后这个商业 建几块球场， 对对对、 啊， 然后有很多这样的课程， 嗯， 所以让孩子们通过这种学科的融合， 嗯， 去一方面促进学习本身，还要加深足球理解， 嗯， 所以这个是，所以话说回来，就是足球跟学习是 不影响，一点都不影响， 对， 特别好，因为这个解决了很多家长心里最大的一个难处，不是不想让孩子出去踢球，不想让孩子锻炼身体，谁都知道好身体是一切的基础，但是都担心因为踢了足球，然后让自己学科成绩下降，这家长最怕的就是这个。我相信在座的这个除了袁浩之外，大家都能理解啊。 对， 袁浩，你觉得自己学的怎么样？在足球方面 还可以。 你踢什么位置？ 中场。 你踢中场， 对。 那你最喜欢哪个球星？有没有就是你觉得跟你位置是一样的，或者是你最崇拜的一个？ 莫德里奇。 哦，那你觉得自己如果将来有一天的话，你希望自己能够继续把球踢下去吗？ 嗯，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会踢下去、 嗯、就一直还是想就是走足球这条道路是吗？就是一直比如说到国安去踢中场，像张稀哲一样，或者是到建业，或者是到其他的上海申花、鲁能这样的球队。 嗯，我是希望可以、 嗯、也希望可以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球员哈。 嗯 嗯，但这个时候就要好好的努力学习，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像这样的职业球员脑子都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快，尤其是你作为一个中场，你是一个指挥官，对不对？你在踢中场的时候你最大的成就感来自于哪？ 就是给别人助攻。 你觉得只要能传出一个好球就心里特别开心？ 对，只要就是给人家就是传一个单刀球啊、 嗯、 就是人家进球了我就挺开心的， 就特别有成就感。 对 啊，那你受过伤吗？踢球的时候 肯定受过呀。 啊，你给我形容一下，当你受伤最重的一次是什么情况？ 就是有一个疤，就是每次就是训练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掉，就老爱掉，然后就是能看见骨头就 啊， 就是有点，就是能看见白白的东西了。 哦，那就是 然后就在停训， 破皮了，嗯， 对，就在看着人家训练。 哦，但是很不甘心，还是希望能够在场上踢哈。 嗯 嗯，好，嗯，说到这儿，其实我要提出下一个问题，就是跟安全性有关的。作为校园足球，还有很多家长非常担心的就是安全性怎么保障。刚才这个袁浩说看这骨头，这不太可能啊，这事儿其实没有，这是就是皮啊，这皮下的真皮层那是白的，没到骨头啊，没到骨头。要是真到骨头了，现在这个吴老师跟那个梁校长直接抱着你去医院了都。所以这个安全性问题怎么解决，在这一点上梁校长。 首先是从机制保障这方面、 嗯， 我们学校是明确的定有安全保障机制的啊、还有我们的教练组，他们在训练的过程中他们也是有训练的要求，这些要求如果能够执行好，那么也是在一定最大限度能够保障队员的安全。另外就是从后勤保障，就是学校尽可能的给孩子提供好的场地。学校现在有这个软，这叫草皮的一块草皮的场地，能够保证小队员进行训练。另外我们周边校园也有这草皮的场地，能够让我们的大队员进行训练。就这个草皮的场地就确实是能够给孩子们提供相对安全性比较高的训练条件保障。 嗯，确实是。嗯，因为我就记得当时我们小学的时候在踢球啊，那会儿没有现在这种人工草坪，基本上要不然水泥地那算好的，如果是沙石地的话，你是不敢放铲的，不敢铲球的，因为你只要一铲球，那一贴着地那一面就全血道子，就是妥妥的血道子，而且是很容易出现这种大面积的划伤啊，确实家长看了也很心疼。那么除了在这种硬件软件的保证上面，比如说会不会给孩子买一些保险什么的？ 对，我们学校是有学生的有校方责任险， 嗯， 另外孩子每个人家长因为也非常重视这件事儿， 嗯， 所以每个校队的队员他都有个人的意外伤害保险， 嗯， 所以这些保险 当然保险它是出了意外之后的一个尽可能的保障是吧，它不是一个 事前的这种 对 这种机制了。好，那么作为在训练过程之中，那在训练之前，吴老师咱们这边怎么能够去让孩子更安全的去进行校园足球活动呢？ 首先这个很多环节设置要更科学更合理一点，然后在这个每次训练前一定要有合理充分的热身，这个用热身包括这个生理层面，然后心理层面也是。 哦，心理层面还有热身？ 对，他心理层面有热身，因为我们的当然这个属于题外话了，因为他要进入到这个对抗的状态，所以他如果是在热身的10到15分钟，他还是一个很闲散的状态的话，他没有办法更好的调动起来在他后边的这个技术技能的环节。 你不会跟新西兰似的还弄段战舞在这？ 不需要，他只要在这个热身的环节里有适当的对抗。对，然后环节设置紧凑一点，然后有不断的这种进阶，有易到难，所以他就会慢慢的提升这样的意识，所以生理跟心理都是。但是这里其实我有一个不同的观点或角度，就是其实应该我们更多去倡导和让家长意识到，这个运动本身就是有这个 对抗性， 有风险和对抗性的。这个因为大家看到这个从世界杯到欧冠这种顶级赛事，这个趋势都是节奏更快，节奏变化更多，然后强对抗，越来越强的对抗。所以我们要是能想去这个尽早的去向这种国际的最顶尖的标准靠拢，我们自上而下这个越早越应该去增加对抗。这是一个这个必然性， 惧怕对抗， 对，不要惧怕对抗，因为现在的很多家长，然后包括这个整个公众环境，都是觉得，哎呀，这个运动我想踢，我又不能对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心肝宝贝儿，那都是。 对，而且换一个角度，很多男生你要，要鼓励他们去对抗，这个对抗不是用蛮力，然后充分的去对抗，才能让他有更多收获，不论是这个意志力、品格，还是说对于身体。那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有这个。铲球，我们所有教委系统的比赛是不允许铲球的。 哦， 但事实上，其实如果为了这个比赛本身，或者贴近这个真实的比赛，这个铲球应该越早去习得越好。一方面是铲球本身的动作，另一方面是有的小孩可能都不会摔倒。因为他早期的这个从小可能就远离自然，然后呢，所以这个。换一个角度， 教走路的时候都是不要摔，不要摔， 对对对，应该是让他摔，学会 主动摔， 对他主动摔，他才知道以后怎么摔。以后有强对抗的时候，失去平衡的时候，我怎么去更好的保护身体？所以，这个应该是更多的有倡导性，就让大家知道这个运动本身就是具备这样的，而且在这个角度上、这个程度上，会让大家孩子们习得更多东西。如果他小学都毕业了都不会铲球，然后如果遇到铲球都不知道怎么摔倒，失去平衡都不知道怎么办，那可能这个。就违背这项运动想带给孩子本身的东西， 对，但反而不会保护自己，对吧？ 对对对，而且我今年1月份去的这个日本，我们去那个筑波大学附中，这个就类似于咱们北京二附、师大二附了。 师大二附啊， 对，人家筑波大学的那个部活就是社团活动，依旧是土地。当然我们不是说崇尚这样的这种方式啊，如果能有人造草当然更好了，因为这个确实是更好的。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这可能无形中就会这个提升他们。的意志力，然后知道在这种土地、这种不利条件下如何更好的保护自己。对，所以这个安全方面需要更多正面的去让大家知道，这个运动本身就具备这样的不安全性 的风险。 对， 但是呢，我们还是会努力教给大家，就怎么样去注意风险。 没错。 其实你就这么想吧，因为有的家长还愿意让孩子去学跆拳道、学柔道，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可能比足球我觉得更强对抗性跟接触性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如果你这都舍得，那足球其实跟这些搏击类的项目比起来还不算太厉害吧。 还不算太厉害。 哎，袁浩，你是一个喜欢对抗的人吗？ 还可以。 比如说遇到这个对方进攻你防守的时候，你会主动拿身体去靠近他然后冲撞他吗？ 有点重吧。 那你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抢着别人的球？ 等他变线啊。 等他变线，然后用巧劲儿，然后去把他的球给带走，是吗？ 对啊。 啊，不太会用，比如说直接就肩膀一靠，然后把他挤走，然后把球抢下来。 是，对。 所以你还是一个，你觉得你在球场上属于一个比较容易冲动，还是比较冷静的一个人？ 有的时候会冲动。 什么时候会冲动？ 比如说有的时候落后就是 比较多， 就是能赢的不赢，能进的不进的那种 啊， 浪费了机会， 浪费机会了啊。那遇到这种时候你会怎么办？你冲动的时候你会主动要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冷静下来，我是中场指挥官，我要给别人传好球，还是说你脑子热带着大家冲吧？ 肯定是先冷静下来， 还是要先冷静下来，然后让告诉自己的队友也都别着急。你是队长吗？ 是。 你也是队长？是咱们校队的队长吗？ 是。 也是校队队长。那你觉得怎么能够带动你这些小兄弟们，然后能够拿下一场比赛？你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 鼓励。 就鼓励他们。 对。 嗯，然后呢，在比如说在比赛过程之中，你会主动去替人家补位吗？还是说大家必须各司其职，你就在自己的位置上？ 嗯，会帮人家补位。 嗯， 就是比如说边后卫上去背套啊， 嗯， 就在帮人家协防一下。 嗯，就还是要有一个这个全局观，这个大局意识才可以，是不是？ 嗯， 好，这袁浩一看就是这个很痴迷于足球啊，这个对于整个一说到真正场上比赛的时候就非常的开心了。但是看来真的是在对抗上，这个咱们本身确实比较少，因为男孩减少了对抗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其实谁家的父母都不希望自己男孩喜欢穿花裙子，喜欢玩这个布娃娃，都希望他有点男孩样。可是真正到男孩，比如说从小有的可能有追跑打闹，可能会有一些发生肢体的冲突的时候，这个家长通常情况下都是不愿意让孩子去打啊，不愿意让孩子去那，或者不告诉他怎么样去处理好这个男生之间出现了冲突之后我该怎么办。 嗯， 有的时候跟他说，那你就躲开他，离他远一点。这大部分家长可能都会这么说。 对，其实他如果是刻意去这样避免的话， 嗯， 其实他就少了一个去处理这种情景的一个机会，他没有学会。 嗯， 所以首先，如果在一个合理的一个比赛里或训练里， 嗯， 或者说在日常，他发生了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不论是这个心理上的这种， 嗯， 身体上的、肢体上的，他才会知道怎么以后去处理。所以只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有身体接触或者说有一定的不安全性都是合理的， 嗯， 我们去避免的原则上呢就是去把控那个度就行了。 嗯，不要说你故意的然后去蹬踏， 对， 去这个直接抱摔啊，这种事儿不能有。 对， 但只要是为了球，为了争球，那这个其实是都是在合理的允许范围之内。 对，事实上有些时候，举个例子，比如姚老师，您在有一个合理的对抗， 嗯， 您这个力度，您这个动作是在一个合理对抗， 嗯， 我刻意去收力的话，其实上我是很容易受伤 的。受 伤 的，对。 对，所以很多层面都是要告诉孩子，你什么时候去合理对抗， 嗯， 什么时候要避免对抗。比如说您这是亮鞋底儿一个滑铲， 嗯， 那我不会让孩子刻意去这个再去争，肯定先躲开就行了， 嗯， 因为它是一个危险动作。就像您刚才说的， 嗯，比如说这个明显是一个争头球，他投过来了，你脚过去了，你要收， 对对对 对 对对对， 你不能说这时候合理对抗来一脚吧， 对， 不行， 对对对，还是要分情景， 对，而且就是在足球里面，品德、意志都非常的重要， 是的。 好，我们的第二时段呢，先到这儿，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的第三时段，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校园足球在校园之中如何去开展，同时如何去培养我们现在孩子的团队精神和意志品质。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讲不出煽情的字，在喧嚣的王国守护自己的寂寞，门外惊心动魄，门里我泰然自若。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才执着这段。这一路走来还忍得住孤独，一个人聊胜于无，在滚滚浊世绝不把梦交出，尽管过程多残酷。

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这是校园足球反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 谈到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校园足球，进入我们的第三时段，今天继续来聊一聊校园足球的相关的话题。我们有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丰台一小长辛店分校的副校长梁春霞梁校长，还有来自于建之元盛的足球教练吴子义吴教练，以及我们来自于丰台一小六年级的已经毕业的同学李元浩来做客节目。刚才在第二时段我们都分别讲了讲这个现在校园足球开展的情况，以及对于孩子的一些我们同学们的意志品质的训练，包括安全性怎么办，学习怎么办，在第二时段我们都进行了一个解答。但实质上家长们其实对于校园足球最爱的就是希望能够锻炼孩子的意志品质，包括对于团队精神，因为这一代孩子，因为二胎开放出来以后啊，可能还早啊，这有兄弟姐妹的还少，现在大部分还都是独生子女。那么独生子女其实最让人担心的就是他眼中没别人，他只心中只有自己，这是教育专家也好，包括我们社会上也好，对于独生子女最大的一个忧虑。那么在这一点上，梁校长，有了校园足球之后会不会有所改善？ 咱们校园足球这个项目，因为它是一个团队项目，尤其是竞技比赛，它的团队体现就更加充分。所以孩子们参加校园足球之后，应该说我们不管是在校本课程还是校队训练，还有我们安排的竞技比赛活动，老师们都给孩子们安排了很多团队竞赛这种机会，让孩子在这种团队比赛当中去体会团队的力量。他在参加这种团队活动的时候，这种向心力凝聚力其实就是会不自然的就形成了。因为这个团队的意识凝聚力绝不是说教就能形成的，它一定是让孩子们在这种活动中这种体验当中才能够形成。所以咱们学生在参加班级年级比赛的时候，就这一点是体现的特别充分。不论是场上比赛的学生还是场下加油的啦啦队，孩子们的心真的是都想在了一处，劲儿也都拧在了一处。我们在刚刚结束的这一届年级联赛当中，每个学生他都会紧紧的把心盯在场上，就都会盯住场上的每一个进球，每一次传球，不管是场上比赛的学生还是我们场下的啦啦队队员，所以他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真的是把班集体的荣誉放到了第一位，在这个为班集体争光或者说是呐喊加油助威的这个体验的活动当中，他的心其实大家都是在一起的，我们的老师自然而然的就带着孩子们一起凝聚了这个班级团队的这个力量。 因为这是孩子们的一个就是非常大的明显的给孩子带来的一个体验吧。 嗯，就首先他们对于这个集体的凝聚力， 嗯， 然后包括对于这个班集体的这种向心力， 嗯， 就会增强了。 对， 其实不得不说的是，咱们中国教育其实好多人都说咱们基础教育多好多好多好，尤其是看到一些国外的纪录片，就说到我们的这个数学有多好啊，然后这种基础学科有多好，但实质上我们在更多的了解之后，其实是我们的班级建设，就是中国教育最强的是班级的建设，因为大部分的国外的学校他们都是走班制啊，他们很少说是有这种基础的教员班的这种啊各个班的这种概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本身就已经很凝聚的这样的一个班集体里面，我们再创造一个环境让它能够有一种对抗之后再凝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更多的让大家感受到了说在做一个班集体的一员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但是赢球固然是开心，那输球会不会影响班级凝聚力啊？ 输赢其实作为比赛来说它是正常的，有赢肯定就有输。 嗯， 我们的孩子是这样的，举一个小例子， 嗯， 我们六年级有一场比赛当中，其中一个班他在上半场的时候表现不是特别好， 嗯， 但是他们班特别好的是我们所有的啦啦队队员是在场下做数据统计， 嗯， 他们把这个数学的知识都应用在了这个足球里面， 嗯， 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的队长就带着所有的队员一起来分析比赛的数据， 哦， 通过这比赛的数据分析两个队他的各自的优势， 嗯， 通过这种活动孩子们就明显的就能找到自己的差距， 嗯， 他们在下半场就进行了调整， 嗯， 这场比赛他们是打成了平局， 对， 是打成了平局， 哦， 其实这个结果啊，是一方面，但是重要的是孩子们不论输和赢，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去积极想办法， 嗯， 他们在做调整， 嗯， 那么他们调整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挑战自己。让班级的这个团队能够更强大，这是最主要的目的。 哎，咱们老师会在其中去干涉他们吗？比如说看谁落后，我给你点拨一下。吴老师，你这边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没有，我们恰恰都是这个，如果老师干预的更多，其实让他们思考的就更少。 嗯， 所以在班级联赛的时候，其实每个这个班都会有一到两名校队队员， 嗯， 他们在里边就会发挥这个领导力。然后带领全班不论是场下和场上队员一起去这个实现自己的目标，然后特别包括您像我们这个学校小年级的班级联赛，他们大年级像李元昊他们都会作为主教练去下派到小年级，然后去这个整体去带动一下，所以更多的是去激发他们自己的这种处理问题的这种能力，所以在这种班级联赛里边我们干预是很少的。 哦，那这个李元昊主教练你带的是哪个班啊？ 就是，三四年级的一些，就是他们去踢比赛，然后就是，和就是老师分配两个同学，然后去当主教练指挥他们踢比赛， 嗯， 自己分配阵容。 那你当主教练了吗？ 当了。 你也当了？你带的队怎么样？成绩？ 就是3-2，好像是输了。 那3-2输了啊，但是你觉得这他们的问题能不能短期能改善得了？ 嗯，就是可以， 嗯， 就一些有一些基本的错误， 嗯，啊，就是基础动作啊，然后只要这些东西练过硬了，是不是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差不多。 嗯，好，刚才呢，我们也说了一下，就是现在孩子们就是这个团队精神，还有包括像是这个意志力如何去训练。那么在我们的足球具体的课程之中，会不会涉及到这种团队精神跟意志力的一些具体的课程？吴老师， 有。首先，我们这个在构建这模型里边，这个团建的这个课程，就专门是团建的课程， 嗯， 大概每月就会有一次，这是固定的。 嗯，那做什么呢？ 就是。举个例子，就比如今年可能是风和日丽的，应该是踢球的，但我们可能专门就拉到这个会议室或者是一个其他教室，专门做团建的各种游戏， 嗯， 各种活动，就是为了让增加大家凝聚力，或者带大家出去，因为我们有一些涉外的一些综合实践类活动，比如说带他们去这个足球产业博览会啊，参加这个北京国际体育电影节啊， 嗯， 所以会每个月都会有定期这种团建活动，这是第一，就是增进。第二，我们有专门的品格主题的一些课程，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去习得团队里边的很多重要品格。这不单单是一个我们泛泛去理解团队精神，那怎么去把它去剖析开，尊重到底是什么，这个团队精神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对于包容和尊重，那我们就会有专门的有一节课叫这个你很特别，那我们就每个人去挖掘其他队员身上他的特点，他的特点可能是不足的，也可能是他很好的一个这个优势，大家就知道哦，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相对的薄弱环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相对的强项，不论是在足球领域还是说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学习里。所以他们就知道哦，在一个场上怎么去更好的去整合所有人的优势，怎么去避免暴露我们团队每个人的缺点，然后当一些队员有失误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更多去包容他。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由课程到比赛里的转化。所以类似这种品格的课程很多，然后无形中最后会凝聚成这个整个团队精神的一种激发。 那么怎么看待输赢这件事情，咱们作为学校包括咱们具体的足球教练，咱们怎么的跟我们的同学们去做这样的一个传递呢？梁校长您这边。 输赢这个方面啊，是这样，我们搞班级联赛肯定是要对冠军队进行表扬的，但是同时我们也是要求我们的德育部门班主任这个系列他们是要对学生进行通过这个班级联赛是要搞教育活动的，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班级联赛要正确认识自己，同时还要找到自己的目标，那么针对这个目标我们还要不断调整，不断进行完善，让孩子们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它也是一个孩子自我教育、自我修正、自我调整的一个过程。像这个应该是比这个结果更重要，所以我们实际上在做这个班级联赛面对输赢这个过程中，我们是让孩子更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同时我们也在联赛过程当中增加了很多单项奖，就是让各个班学生在参与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都有获奖的机会，这也是从一定程度上让孩子们有一些喜悦吧，也是给他带来一些收获，这是可见到的收获，我想这两方面都是让孩子们能够更加正确的看待输赢。 挺好，把体育课变成了一个德育的抓手啊，这一点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本身足球它就是一个育德的特别好的工具。 这个确实是起到了我们之前可能没想到的。我们原来那会儿一想到说校园足球，那足球就是足球，可能就是体制啊，体育锻炼，但并没有想到它其实更衍生出来，它成为了一个我们对于孩子意志品质、精神等等方面，包括对于输赢胜负心的这样的一个看待。吴老师，您这边呢，就在输赢这块有没有一个专门的讲课要给我们的队员们？ 其实像这种很有关键性、理念性的东西，就不太适合专门，比如我们找一个时间去讲 聊一聊。 对，其实更多像刚才梁校说的，首先那个评价体系就比较多元。不是说我们就分出冠军啊，然后呢，首先从这个主体上有这个团队奖、个人奖，然后第二呢，这个有运动类奖项，比赛里的。冠军、最佳射手，或者说最佳守门员，然后也有文化类的，比如说这个我们有这个每年这足球文化月有这个吉祥物的这个征集，然后那个文章，然后这个包括队服的设计，然后奖杯的设计，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调动每个人不同的这个孩子他不同的这种特长，所以他参与的方式比较多元的，评价比较多元。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在梯队跟校队包括在这个班级联赛里更强调孩子们去关注点不在输赢本身，输赢是一方面，是要关注的，如果完全这个不无所谓输赢也不太好， 关注对抗是一个意思， 对对对，但是另一个方面聚焦在你自己的习得，你这场比赛或者说我这个阶段的这个比赛我收获什么，我哪方面得到提升，让他更关注在这个方面，这个是有一定权重的，所以我不会让孩子只关注自己的提升，也不会只关注成绩，所以他会引导他们去如何看待成绩本身，还有他们自己的收获，就有点像田径比赛，说你在一道，我在八道，那最后可能是您第一名，我最后一名，但是我的成绩 我突破了我自己的这个有效最好成绩，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 嗯， 对。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就是胜负心还是得有， 得有。 对，你要没有胜负心的话，那足球比赛就成为了这个足球表演了，对，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哈。 对对对，它严格上说，其实足球运动就是一个竞技表演。 嗯， 但是在竞技表演里，你必须要通过这种导向， 嗯， 这种有锦标性的导向，至少是侧重这方面导向，才能更激发这样的演出，这种艺术能够更能吸引人。 嗯，袁浩，我特别好奇的是，就是你踢球，咱们总有输赢，对不对？ 嗯， 那输球的时候你怎么安慰自己？ 嗯，再看，就是假如说。你踢一个你能赢的队，你输了就是就要批评自己。 嗯， 假如说就是，比如说踢那种特别厉害的球队， 嗯， 你就把练的东西全都发挥出来就可以了。 嗯，就胜负已经对于你来说并不那么重要了。 对， 就展现出自己的平时的训练的内容， 嗯， 就很重要了。那你会不会，比如说作为队长，安慰自己的队友，如果输球的话？ 有的时候会， 嗯， 就是原来有一次打，就是连队， 嗯， 然后就是打了好几场啊， 嗯， 开始是输，然后差一个球， 嗯， 又输了， 嗯， 最后是平了， 嗯， 后来赢了， 嗯， 就是前三次就是都特别生气， 嗯， 然后就是有的都哭了呀，怎么着，就是。人家说，反正还有下次嘛， 嗯， 就是做好自己就行了。 总还有机会，只要我们这个努力，就还是有能够获胜的机会， 嗯， 对吧？ 对， 好，其实这也是一种状态，就告诉他们，就人生不是短短的一场比赛，更多的时候是一场接一场的比赛。那只要我们够努力，那人生总有赢的时候啊，就是不要灰心，对吧？不要因为一场的输赢。就感觉对足球没兴趣了，是不是？好，说到这儿，我们再回过头来，就是说这个校园足球跟职业足球的关系，因为很多家长对于这个足球这件事情，他有根深蒂固的这样的一个误解，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之前的那种体校的体制，包括这种体工队的体制、职业体校的这种体制，所以大家觉得好像练了足球，学习成绩会不好，然后将来要不吃足球这碗饭，将来找不到工作，等等等等。那么我们再看到现在一些足球发达国家，包括我们的邻国日本，他们现在在做的这种校园足球的这种情况，究竟什么样的这种校园足球的模式更适合于我们现在的现状？我也想听听这个吴老师，因为您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啊，那有没有一些观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再回到原来那种这个体工队式的或体校式的这种模式，会不会更有助于我们将来的国足尽快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你怎么看？ 首先其实这个问题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教育的项目嘛，足球归根结底还是更注重去看的是，当所有的孩子参与这项运动以后，对于他以后走出这个校园，走向社会，对他的人生发展，包括他对于这个社会和人类，包括自然这种推动，这个足球运动能带给他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然后一个另一个议题就是说这个国家队竞技层面，但其实我们更注重还是这个足球这样运动对孩子本身的一个影响。所以无论如何，这个足球至少我是很主张的，就是一定要在校园里发生。对，它不能再回到原来那种模式，也不能完全由这种职业俱乐部的梯队去覆盖，因为这个在校园里你才能有更这个接地气的一个土壤，它能够是在一个通识教育的大环境下去理解足球，而不是说我每天就是集训，在足球的所谓在足球的这个领域去理解足球，所以它一定是更狭隘的，所以必须要回到校园里。其实国外的这个不同的国家，基于它的这种社会环境、教育背景，不太一样的。比如有一些是街头文化的，它就是这个，对，它就是在这个，因为它是社会背景决定的，它就是这个踢野球。我们说通俗点，踢野球。那因为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教练在早期启蒙，但是他那是一种自然的一种创造力的环境， 强对抗，而且真 是对，而且像巴西这种国家，他的这种舞蹈的这种历史沉淀，让他们这种柔韧性、协调性都特别特别有利于这个足球运动，所以这是一种方式。 那也有一些是这种社区环境的、社区的方式的，那就是比如说有很多社区的俱乐部，比如说像德国、英国，而且那些俱乐部和那个社区的参与门槛会很低的，它不是像现在，咱们国家很多你需要变成一个对交很多相对要交一些费用去参加，包括他的参与机制，因为他的教练员很多，然后他覆盖面很广，很多的爸爸妈妈社区居民都变成志愿者，或者说因为他们投身这样运动 考下来了这个教练员证，可以在这里面从教， 对对，他覆盖很多，然后参与度很高，门槛很低，然后呢这是一个普及性的，再往上他慢慢的变成职业俱乐部的入选梯队，这也是。还有一些是在侧重于校园、校园和梯队结合，比如日本就是它的这个小学的这个校园足球也开展很好，然后所有职业梯队它的青训网点非常多，日本和咱们国家至少和北京不一样的就是它的那些业余俱乐部发展没有国内好，它更多是职业梯队的这个网点覆盖很多，然后再结合这个校园足球本身的开展，所以它是一个这个两个强强资源的整合，所以话说回来，就是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一些模式，但是说实话，我们这个还是在探索，到底什么是适合这个咱们国家发展的？因为这种追踪的研究，这种跨十年、二十年，基于这种时代和社会变迁的研究很少，这种咱们的高等学府没有做过，然后呢，其他横向其他国家对其他横向的国家也没有，而且这种工作不是一个比如说足协这个部门去做，应该更多是 范本就可以直接过来套用的。 对，这种研究是很少的，所以大家还都在探索。 但是总而言之，通过校园足球其实是给了我们更多孩子多一种可能性。同时不会灭杀他其他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真的走了一直走职业这条路的话，确实是如果没踢出来，那么对于这个家庭、对于这个人、对于这个同学来说，它本身是一种冒险。但是如果只是作为一个我们的一个爱好来做的话，那你的爱好并不妨碍你有正常的这种升学途径上去啊，这个确实是给了更多孩子更多的可能性。 对，我再补充一下姚老师，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基于九年义务教育，那比如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初中毕业的孩子，我要进职业梯队，事实上我就脱离了通识教育的这个环境了，因为既然是九年义务教育，这个很多职业梯队、职业俱乐部他就没有义务再去为你提供这个 语数 对通识的教育了， 对， 所以我就是从16岁开始就是集训，就是训练。那如果这个职业俱乐部他有这种价值观，他可能会对接一些资源方，去给你就开设一些这个浅尝辄止的课程，就是这个只要是涉猎到就可以的。但终究来说，如果他很早，比如说像15、16岁就完全脱离了校园，这个是特别不利于他。即便他踢球，他也这个机会成本很高。很多足球到最高等级都是像您说的，他处理信息的能力、去分析的能力、数学，很多是数学问题的。 对。 那如果我很小就脱离了教育，我的整个科学人文的素养都不够，我的品格意识都不够，然后我这个处理各种信息能力也很差，所以他反倒是踢不出来。所以归根结底就一定要在校园里发生。日本现在即便国家队至少还有50%以上是在高中这个高中毕业才进入到职业梯队的，所以他也就证明了至少从校园足球这个路径来说一定是值得这样去做的。 是可以去做的。 对。 好，这个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啊，最后我们让这个梁校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假期的时候咱们会不会在学校再组织一些足球的活动和运动？ 啊，假期的时候我们各个梯队都有暑期的夏令营。另外我们还带着学生去观赛。马上20号他们就要去奥体去看耐克杯的决赛。 我也去，我也在现场。 8月中旬的时候孩子们还要去看咱们国安的比赛。这些活动都让孩子们更加丰富也让他们更加认识足球。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进入我们的这个送歌曲的时间了。那待会儿我们看看袁浩会送给大家什么歌，马上回来。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好，李元浩，这个其实今天节目最重要的收尾工作要交给你了，来，这个给你的队友们，给你同学们，因为小学毕业了，送一首歌给我们的同学们好不好？ 羽泉的奔跑。